表示突出铁流滚滚战场氛围。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我军首次组织以庆祝建军节为主题的专项阅兵，是对阅兵活动的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近日，2017年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北京市人社局透露，北京市参保人员看病报销有望新增近400种药品，参保人看病用药报销范围将达3000种药品。8月银行施行一批新规，异地同行取现手续费取消，一家银行可指定一个账户免年费，本票、汇票的手续费、挂失费、工本费6项收费暂停。五棵松地下停车场开通试运营，自即日起，机动车车主可通过五棵松地下停车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人行通廊或洛克通廊洛克进入医院新门诊楼就诊，停车场总车位2679个。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我没眼睛，赢不了你温柔挑衅。

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美。把一切销毁，我往北追，又迷了路的腿，我只有往前飞，退不回，北方没有你，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美，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美。 在北京，人们为了成功的机会甘愿辛苦。我见过在北京渴望混出点名堂的群众演员，北京电影学院不远的公园里有不少这样的人，在长椅上合一就能挨一晚。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机会，机会到来之前都很辛苦，有人被骗，有人被欺负。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这个圈子的人都信奉王宝强的故事，北京没有承诺不辛苦，但他承诺了机会。 胸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为你朝思暮想，为你飞越冲浪，千辛万苦也不能够阻拦、为你朝思暮想，为你日夜牵挂，只字天之忧怎能够表达。是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一天一天更爱你，我不管不管不管爱的苦苦的，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 lemon tree。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才上演。我一定会勇敢一点，即使你不在我身边，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商务部表示，上半年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有效遏制，下半年对外经贸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总体上是有利的，但同时也要看到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比较多。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国内首个宫颈癌疫苗上市，各社区医院可提供接种。研究表明，致癌型 HPV 感染是引发宫颈癌的必要条件。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印发文件，明确各类审判组织与人员的职责清单，其中明确院庭长对未直接参加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不再审核签发，也不得以口头指示、旁听合议、文书送阅等方式变相审批案件。商务部负责人就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经贸运行情况进行介绍，上半年我国外贸运行总体良好，进出口总额13.14万亿元，增19.6%。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做的对，我想我不会后悔。不管春风怎样吹，让我先好好爱一回。 北京最多的是和我一样的人，挤地铁，堵在路上，跑着上班，没有周末的人，因为事业焦虑的睡不着，偷偷躲在卫生间里对着镜子里喊加油的人。谁不是一边丧一边燃，一边呕血一边微笑呢？见想见的朋友，这是生活；见朋友前坐两小时的地铁，这也是生活；拥有自己的房子，这是生活；勤勤恳恳攒钱凑首付还房贷，也是生活。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我们拼上所有力气，过着普通的生活。 靠着你的头，让你当胸口，那个人已不是我，这些平常的举动现在叫做难过，哦，难过。日子开始过，我没你照样过，不会很难受，我会默默的接受，反正在一起时你我都有开始过就足够。我的温暖，你的冷漠，让爱起舞了。如果爱情挂在起舞的掌心，模糊，还是更清楚。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认真正看待这绝。还靠着你的头，让你当胸口，那个人已不是我，这些平常的举动现在叫做难

在北京，人们为了成功的机会甘愿辛苦。我见过在北京渴望混出点名堂的群众演员，北京电影学院不远的公园里有不少这样的人，在长椅上合衣就能挨一晚。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机会，机会到来之前都很辛苦，有人被骗，有人被欺负。经典969，我是亚威。这个圈子的人都信奉王宝强的故事，北京没有承诺不辛苦，但他承诺了机会。 我是佳媛，